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釜山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团体4月5号发表一篇评论，表示谴责霸占南朝鲜美军的生化战阴谋。评论说，美国向设在釜山的美军基地投入了生化武器系统的一部分，作为朱比特计划的一环，并指出绝对不能容许朝鲜半岛变成一个核战场和生化战场。